吐的现象，就很偶尔的时候发生，但是这个药方本身不是吐剂。当然你说在一个人在心中懊恼的时候，因为他的那个感觉哦，会很对到我们肉体的食道，所以后面有一些条文我们历代都拿来治疗食道的病，就是说如果你吃东西觉得食道吞咽啊，有灼痛感啊，什么不舒服，食道有发炎的，那栀子汤系的药是很有用的。可是呢这个东西最好是食道你确定它在发炎，确定有受伤再用。因为张仲景的书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方剂叫做全副代赭汤，那全副代赭汤的主治哦，也是你吃一个什么东西下去觉得好像一口气顶住让你吞不下去的感觉，所以会有一点像。那所以你就记得全副代赭汤，你会觉得是胃里面好像有一口气哦塞住，乃至于你吃东西会感觉那一坨东西这样子慢慢慢慢的这样下去那种感觉，那是全副代赭汤。但是呢栀子汤的话，你就抓住这个心中懊恼的感觉，就是他不管是吃东西有什么怪怪的感觉，几乎都脱不开那个灼痛感，那个刺痛感啊，所以那种胃酸的那种灼痛感，那种摩擦感啊，那这样子记的话大概就不太会搞错。那么他说如果是少气者，就栀子甘草豉汤主之。那这个甘草二两啊，在这里是补气用的。我从前不是说桂枝汤里面二两甘草是用来定中轴坐标的，那这里二两为什么是补气的？那是因为栀子汤是煮两服哈，这个是煮成分两次吃的，所以分两次吃里面的二两就等于是分三次吃的三两了，所以就等于是理中汤的甘草比例，所以这个是用来补气的。那你说为什么我们补气要用甘草不用别的呢？其实也不是说不能用别的，只是用别的你知道要有点功夫啦。就是比如说张仲景的用药习惯比较是补气用炙甘草，补精益用人参，就是张仲景他本身有这样的用药习惯，所以现在不是精益不足，只是气不足，那就用甘草就好了啊。就是他这样的做也不能说他不对。那如果你要用人参的话呢，首先是我们一般说的红参啊，那都不可以用啊，因为红参我们说肺虚能补肺，肺热还伤肺啊，就是说栀子豆豉汤是它本身就这边太热，那个热气下不来，那你如果用了红参一定会补到这个热气，所以没有帮助嘛。那所以你可能如果用白参啊，就是粉光啊、东洋啊，或者是党参，那也可以。那这样子的话你要帮它这个参的，因为参一吃进去气大家都往肺这边走，你大概加点半夏吧，让它能够降下来一点。那就是但是你就用甘草也好了，因为这个方子其实药效是很小品的、哦、不太需要特地去作怪就是了。那么他这个地方这个栀子甘草豉汤的主症他说是少气，那其实少气这个主症我想是很不好抓的、哦、同学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他是生病啊，然后汗后下后啊，那你问他有没有力气，他当然没有力气啦，是不是？谁不少气啊？所以如果你问他你身体有没有觉得累累的来当做少气的话，那他病人都会说累累的、啊、没睡饱当然累了。那所以如果问他，如果以这个来问的话其实就不太容易抓到，所以不如呢我们问他有没有那种呼吸浅促的感觉，就是因为肺的气不够啊，所以会觉得就是有一点这样一喘一喘的感觉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定义少气是比较有在临床上比较有帮助。那你说如果是呕吐的人呢，那叫降逆止呕，对不对？那我们就加点生姜吧。那生姜它加的比较多啊，所以我们如果以一次的分量来说的话，就栀子豆豉都是三钱的话，生姜可以加到八钱，甚至还可以更多啊，生姜可以多一点。所以就那这都是很单纯的加减嘛，对不对？有点气虚加甘草补气，有呕吐加生姜来止吐啊，那这样子的话我想不会很难理解的。那这个是栀子汤系的第一个条文。那当我们理解了第一个条文之后，其实要看后面的条文就不会很困难。后面的条文其实啊，只是可以说是只是帮助我们把这个主症呢抓得比较清楚。那 像是我们说这个这一条，他说发汗及吐下后啊，其实我们在临床上面，如果是吐后或者下后，比较容易变成栀子干姜汤症。如果是他发汗后，比较容易变成栀子豆豉汤症，因为栀子豆豉汤症它这个地方比较关系到肾，那这个栀子干姜汤症比较关系到脾啊，所以发汗吐下，它有的时候会有一个主症会出来的倾向存在。那不过我会觉得我们现在都发生这个症状的时候，可能都不是发汗吐下，其实这样的现象往往是当我们胸口啊，胸腔里面啊有热气闷住的时候，就会形成栀子汤气的症状，就是我们说这个郁火嘛。那这个郁闷之火，就好比说我今天就中暑了，那所以上完庄子课之后，我跑回家去吃药再回来，那比如说今天天气那么热，对不对？你身体的这个排热机能根本不够用，然后弄到你的胸腔里面这个热气太多，那憋在那边就可能变成栀子汤症啊，就是胸腔里面有热气淤住闷住了，就会这样子。像这个大陆的这个郝万山教授在教伤寒论的时候就有说，哎，从前有一个人，他好像胸口啊什么病啊，看起来好像是咳嗽什么的，然后一直都医不好，然后终于有一个老医生看出来他是某一年受了热，这个热一直闷在胸口里面出不来，所以才会变成这么严重的病，于是就给他开栀子豆豉汤，然后就一小包药啊，栀子几颗，豆豉几颗，这样一小包给他七串，像玩具一样给他拿回去喝。但是病人就觉得说，我那么大包药都吃不好，你给我这种玩具一样的药是怎么会有用，那就吃了几天就好了就是栀子豆豉汤有它厉害的地方，就是闷在胸口的热它很有办法处理的。那我们就接下来看下一条啊，它如何来形容这个主症给你听。像这个地方啊，他说发汗若下肢啊，就前面怎么发生的就姑且不论了啊，因为很多可能性了啊。他说而烦热胸中炙者，栀子豉汤主之。那这样的一个身体感，你觉得烦，那这个热可能是你的体温，觉得体温有上升啊，因为栀子豆豉汤症终究而言，你可以说它是感冒还没有好，因为古时候的方剂就有拿豆豉来发感冒的，也就是这个感冒的病邪其实还在你的身体里面，你要吃豆豉等把这个肾气啊弄到冲塞你全身，要把这个病邪逼出去，所以基本上栀子豆豉汤症它可以是感冒还没有好，所以这个烦热的这个热啊，感冒没有好的时候还会有一点发烧，这些都有可能。当然如果我们当杂病看也可以啊，就是觉得哎，人觉得哇发热一直出汗或怎么样都有可能。那胸中炙，就是差不多就是我们肉体的食道这个地方啊，觉得闷闷的塞住的感觉，那这样的身体感觉其实就是很标准的栀子豆豉汤，它等于用另外一种身体感来告诉你说，哎，懊恼这种身体感是其中之一，但是这个地方觉得闷闷的塞住的感觉也可能是栀子豆豉汤的主症。那么临床上这一条我们怎么用呢？就是无论是大陆或者是日本，都很清楚的知道食道在发炎的时候就用栀子甘草豆豉汤，就是当你食道在发炎的时候，就是肉体的这个有形的食道在发炎的时候，就是它就是这个汤症。所以像比如说灼伤啊，比如说吃火锅灼伤，像日本的大冢静姐好像是吃那个红豆玛吉灼伤的，然后呢还有一些人他们晚上喝酒喝烧酒啊，那种酒精60度的这样酒灌下去食道会出血哦，像这样子的灼伤，食道有灼伤的时候，有这个胸中炙的感觉的时候，那栀子甘草汤啊，栀子甘草豉汤，那你甘草就换成生甘草，我们是拿生甘草消炎，不是拿栀甘草补气，那就是治疗这种食道的灼伤特别有效啊，所以就可以借到别的地方来用，因为主症刚好是合的。那这个另外呢，他这个751条呢，他说这个伤寒5-6日啊，就是已经病了一段时间了，人也有点累了，然后大夏之后 其实这个五十一条说大夏啊，后面的这个五十三条的栀子干姜汤也说丸药大夏之，其实大夏之后都比较有可能会转到栀子干姜汤症啊。那这些是不过那等到我们待会讲到五十三条再来说，我们先说他用过夏法之后啊，这个人又心肾脱离了，于是呢他身热不去，就你发现这个人一直在发烧啊，身体在发热。其实到底什么叫发烧，我现在也说不准了，因为我今天中暑，所以就觉得中暑的时候人也会额头烫烫的耶，哦，所以那也不能随便就定义他是发烧啊。那他说心中结痛者未愈结也啊。那我们看啊，这个栀子豆豉汤，它可以是心中懊恼，可以是胸中滞，可以是心中结痛。可是我们眼睛看到五十三条栀子干姜汤，它写什么？就为烦，有没有看到？所以栀子干姜汤它这个主症的感觉就是淡淡的睡不着觉啊，它是这样子可以分得出来。那么那心中结痛这种感觉哈，那当然这个病它还是一个虚症，所以不太容易跟其他的结痛搞混。我刚刚讲到这个因为心中结痛什么心下之满什么邪下逆强心，就这种条文其实伤痛点很多，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会不会搞混啊，比如说柴胡桂枝干姜汤症也会那边怪怪的，那胸痹每一个汤那边都怪怪的，那陷胸汤啊就是所谓的这个结胸症，那这地方也是结痛啊。那我之前才讲过的石藻汤症，对不对？痰饮积在这边也会有结痛，那怎么分？那就是你转转身体，就是栀子豆豉汤症的那个痛是灵魂身体上面的，那其他的那些汤症是肉体身体上面的，所以你转一转会知道肉体的身体的那个会被你扯到，灵魂的身体的那个不会啊，就会感觉到那个差别，所以大概是这样在用。所以这还是心肾之气不交造成的，所以用栀子跟豆豉两味药然后把它对穿过去，所以你就知道需要交心肾的他会懊恼会结痛会胸中滞，对不对？那不需要交心肾，只是心火有点旺的，那就为烦就好了啊。所以这样分得出来嘛啊，这样子主症分得出来哈。所以一旦胸口那边有一坨感觉的时候，用到栀子豆豉这个结构。那其实呢，你说用栀子豆豉对，你说其他的药物有没有可能对？其实都有可能哎。就比如说，像是日本人有一个方啊，叫做利格汤。那这个利格汤呢，它是治疗所谓的隔噎，就是好像你吃东西的时候会觉得塞塞的吃不下去，那它就是用栀子附子汤加半夏啊。所以如果你不是有那种寒热的问题，或者说它的这个状况可能不是需要那么严谨的时候啊，那栀子附子组也可以用啊，因为附子也会让肾气上来啊，对不对？栀子让心火下去，所以用栀子附子交心肾，用半夏通阴阳啊，这样也可以。所以栀子附子半夏三味药，那或者是日本人他们也称那个应该说不是日本人，就是杨氏家常方里面啊，说这个栀子干姜汤呢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二气散，也就是拿来治噎嗝，就是当你这个脾胃太虚然后这个热气往上冲变得吃不下去的时候用栀子干姜汤。那当然主症的抓法我觉得还是照张仲景的书比较好抓。那我只是说同学可以看得出来啊，就是胸口梗梗的这种病啊，关系到食道的病，往往这一类的汤是有用的。那栀子附子半夏结构也有人用过这样子。那这个，那当然噎嗝到底还是比较小病啦，所以就交通心肾就好了。那有一些更严重的病，我们中国人叫关嗝哈，那是上下完全脱离了，那是很严重的病了，所以就这边现在还不用讲到。那接下来呢，我们在看五十二条以前，我们就先把五十三条看了吧。这五十三条这个栀子干姜汤啊，他说一以丸药大夏之，这个身热不去为烦者。那我们中国古时候呢，在汉朝的时候常常会用一种泻下的方法 当作一般民众常用的成药。而这一类的泻药呢，它通常是一个有两条路子，一个是所谓的甘遂剂，一个是所谓的巴豆剂。那甘遂剂就是吃了之后就拉出一堆水出来啊，对不对？我们吃早餐也知道，那这是泻水用的。那另外呢，巴豆剂的话，它就吃了之后通大便的。那为什么会用到巴豆剂呢？啊，那是因为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可能是一种比较粗茶淡饭，而且那时候中原的人的天气也比我们台湾要冷，所以他有的时候吃坏肚子就是一个已经放冷的馒头啦，啃一啃下肚，那个冰冰的食物积在里面，所以是寒的东西堆在那边，所以要用热的药去吓它。我们说巴豆是一种很热很热的泻药，对不对？所以用热药来吓寒积，这是汉代人比较常会遇到的现象。那这个热药下寒积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出来呢？首先是你用了热药，你拉过肚子以后，你的这个身体大概就会被这个热药烫的啊，热烘烘的啊。那虽然烫的热烘烘的，可是你的肠胃被拉过之后，它是会变实还是变虚啊？会变虚，对不对？所以呢，等于是你虽然被热这个巴豆剂弄得全身热烘烘，但是呢，你的这个脾胃之气、中焦之气呢，也被拉空掉了。那脾胃之气元气不够的时候，我们中国人说阳秘乃固啊，脾胃的阳气不够的时候，它就不能收摄别的地方的阳气，所以就这个热气就一直上浮，然后脾胃之气反而下陷，就脾胃是虚冷下陷，然后热气一直上浮，那这样子就会形成栀子干姜汤症。那栀子干姜汤因为是这样的状况，所以它跟心肾不交就不太有关系了，就虚热上浮，脾阳下陷，所以要振固脾阳就用干姜，那要降虚热就用栀子。那这样的状况因为没有这个心肾不交的问题存在，所以也不会有心中懊恼那些症状存在，所以他就是身体一直还觉得热烘烘的，而他的心觉得微烦啊，就是好像睡觉的时候还是一直想事情，睡不着觉。那这样的一种身体感出现的时候，就是用栀子干姜汤。那所以他对这个栀子干姜的身体感就是没有胸口的感觉，然后觉得热气是飘飘的，有点像是我们喝酒喝到那个酒有点上头的感觉，不过喝酒的时候因为人懵掉了，所以不会烦哈。那这就是还很清醒，所以继续烦，但是身体的感觉有点像喝酒喝到上头的感觉。那前面这个52条呢，我们今天当然也不太需要去细分这个厚朴枳实啊，因为厚朴枳实一起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一个能够让我们肠胃动起来，把一些东西带下去嘛，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基本的结构啊，以后会常常遇到它。那至于说要放厚朴几片啊，枳实几颗这种剂量上的问题的话，那个等到以后教了承气汤之后再来比对就好了，现在也不用先做这个功课。那这个厚朴枳实用下去，我们就知道它是要把这些堆积的食物啊能够往下拉。那这个主症要怎么抓呢？其实这个是主症有一点难抓了。他说伤寒下后，心烦腹满，卧起不安者，栀子厚朴枳实汤主之啊。那这个方子有心烦有腹满，对不对？所以心烦呢就用栀子清心火，对不对？那腹满，那你就用枳破把这个食物带下去，对不对？那为什么不要用豆豉？因为当你食物下不去的时候，其实豆豉它还是一个往上拖的药哦，所以这里用豆豉就不太方向性就不太对啊，豆豉是上行的药，所以就不必用到豆豉了。那你说我这个人呢，我今天消化不良，然后躺在床上睡不着觉，滚来滚去，然后觉得蛮烦的，那这样就是栀子厚朴汤症吗？这个方子在宋本叫做栀子厚朴汤，在桂林本叫栀子厚朴枳实汤啊，用药是一样。那这个栀子厚朴汤症这样子分开来看啊，其实就会觉得好像日常生活中常常遇到它，就会觉得不太好抓。所以 要抓的比较好一点，不如是想象他这三个症状是连属在一起的，就是心烦跟肚子胀跟在床上滚来滚去这三件事是一起感觉的。什么叫一起感觉？就是你会觉得我的肚子胀所以我心烦，就是有那种连在一起的感觉，然后因为我心烦所以在床上滚来滚去睡不安稳。就是这三个主症如果拆得太开的时候，不见得是栀子厚朴汤症，但是如果是连属在一起出现的时候啊，那你就当然你也可以，当然你也可以倒推嘛，就是自己消化有好不好你可以知道嘛，对不对？消化不良然后又心烦，那你知道心烦是心火，消化不良要用一点消导的药，然后或者只是下去，你这样子开也是可以啊。那开药的时候呢，栀子是四枚，厚朴四两，只是四枚，那你就三钱四钱四钱也可以啦，三钱就是可以，其实是三钱六钱六钱啦，基本上好像是三钱六钱六钱这个比例，就是止破的比例在这个方子里面倒是好像没有需要抓的那么精确啦，那这样子煮一煮喝一次大概也可以了。那这个是栀子汤的这个啊，可以说是条文好像我们这样子就差不多，这几个汤就有带这几个汤这样的介绍的话，我想不太会有辨证上面的困难。那最后呢，他在这地方收尾的时候，他说：“凡用栀子汤，若病人大便就为溏者啊，就宋本没有大便两个字，意思还是一样的。那如果病人是就为溏者，就是他是一直以来呢都有容易拉稀的习惯的人，那。”不要给他栀子汤。那这是怎么说呢？这个像是太阴篇啊，也有说什么太阴病什么情况用大黄芍药去帮他治那个病，然后可是他也讲说如果那个人之后呢拉起肚子就不要大黄芍药，就要减量，因为芍药大黄都会帮人大便变得更稀更软更容易拉嘛。那栀子也是一个比较凉又比较润的药啊，所以会有这样的问题。那像有些寒药啊，并不见得会让人拉，比如说黄连、黄柏都是又寒又燥的药，所以这些药虽然寒反而有止泻的效果，不会让人拉。可是栀子豆豉汤症，因为这个人啊是有点干燥干燥的身体感，所以栀子也是润的，豆豉也是润的，那所以呢就会让人拉。但是芍药如果在十方的世界根本就是泻小肠火的药嘛，那所以但栀子你说它清心火也等于清小肠火。那这个如果是一个苦寒而润的药啊，它一个人脾阳已经不够了，你这样一润之下会让脾药更虚冷，这样会更容易拉。不然的话你就说人其实肠子不会吸水，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小肠不是大肠，因为小肠吸的水比较多，大肠吸的水比较少。那如果你用这种栀子这种比较上来讲是清心火的药，那小肠火就会弱，那这样子的话就会让人更容易拉，所以这件事情要稍微提防一下。那你说怎么提防？会很难搞吗？其实不会耶，就是用栀子干姜汤大概就可以了，或者栀子干姜汤再加茯苓就可以，因为茯苓这一味药或者是五苓散这一整个方都是补小肠火的方，就它可以让小肠很省力，所以小肠就会有能量这样子。所以茯苓也好，五苓散也好，那干姜也好，就往里面挂一点。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面用栀子汤的时候倒没有那么害怕，因为栀子汤通常我们用的剂量不必很重就会蛮有效的，那因为不重就有效，所以往往也不必 不会把人吃到拉肚子啊、哦，所以还算好，就用起来还算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下啊，再来接下来再上下面的东西。